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四，每个周四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创业和创新的话题啊。其实节目做了这么多年，我们见到了非常多优秀的创业者，他们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啊都有非常光鲜亮丽的履历啊，毕业于名校啊，求职于任职于大公司啊，甚至是自己之前的事业做得已经风生水起了。但是这几年呢，他们都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创业的这个大潮当中。但是我们知道创业这个事儿啊，九死一生呢，或者是千军万马要挤一个独木桥，比高考还难啊。为什么他们要放弃原来的工作，或者是放弃原来的一些收入，进而投入到这个领域呢？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或者是相同的答案。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啊，他的履历也非常的丰富啊。学校呢是中央财经大学和英国伦敦的城市大学，学的专业是精算科学和精算管理，而且呢有双硕士学位。曾经在中国人寿、德勤、国家开发银行从事相关的工作，有十多年金融从业的经验。他的合伙人啊也在这个华尔街工作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他们现在开始创业了。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中子星金融的联合创始人兼 COO 黄旭。黄旭您好。 各位职场帮帮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聊聊有关创业的话题。 其实如果单看介绍的话，单看名字的话呢，可能猜不出性别来啊。所以我想问一下黄旭，像你这样的女性从事金融工作的人出来创业的多不多啊？ 我感觉现在是越来越多。 你身边都有什么样的例子呢？ 比如说现在很多金融方面的创业，还有一些互联网保险，很多的其实创始人都是女性。如果抛开金融行业，我感觉我周围很多的这个各行各业的创业的好多的 CEO 创始人也都是女性。我身边很多这样的闺蜜，然后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 听说你还出席了一个叫2017年全球女性创业峰会的活动。 对， 就这个峰会上有很多跟你一样的朋友，是吧？ 对，其实我反而觉得我现在跟我走的比较近或者经常交流的都是类似的，就大家从事的事情都是类似，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见面。 就是创业当中也有女闺蜜。 对，我现在基本上走得近的闺蜜都是大家在创业。 这个男的不能相信是吗？ 不是，也有，就是说我可能这个可能人生每一个阶段的朋友都不太一样吧，就现在就是 非常经常交流的都是在做创业的。 嗯，很有意思哈。其实就是你选择了什么样的工作，其实你也选择了什么样的朋友啊，或者是生活哈。 对， 至少在阶段性是这样的。 是的。 那现在呢，你做的这个事儿，刚才我介绍了，是一个跟金融服务有关的。但说到金融啊，现在呢，我们这个满大街上都能看到啊，跟金融有关的一些业务或者是公司。 嗯。 那如果用一两句话来介绍的话，你们这个项目主要是做什么的？ 我们公司叫中子星金融，我们其实是在为企业提供专业的现金管理服务。用个比较通俗的这个语言说，我们其实就是在做企业的余额宝。 嗯，好，就是企业有闲钱，又想钱生钱，然后呢，你们可以帮他们来规划不同的产品。 对，我们提供的产品都是企业的流动资金，他们的就是一年期以内的资金，他可能也会暂时现在有闲置，就会可以我们给他提供一些产品。 嗯， 对。 那你们更多的起到的是咨询、培训、中介的作用，还是说直接拿他的钱去投资，还是说找一个相对来说哈？有这样的一些牌照的啊，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在卖的机构啊，去做一个牵线搭桥的工作。 我们是直接帮他们管理，我们提供主动管理的服务。 嗯， 对。 好， 然后提高他们的资金运营效率。 嗯，那其实从这一块来说的话，很多的机构原来也在做呀，是吧？ 对。 你看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银行啊，还有一些这个国有的一些金融机构啊。啊，包括现在这几年所兴起的什么大资管业务啊等等， 嗯嗯， 啊，既对个人也对公也对企业， 嗯， 都在做这样的一些服务，你们为什么要切入到这个领域呢？ 我好像去年吧，牛文说过一句，就是说他感觉现在所有的生意都可以重新做一遍。对， 因为有了互联网嘛。 也不是，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是运营或者是做公司的这种理念发生了变化。 嗯。 那可能我们首先我们选这个赛道是感觉这个市场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据我们了解，去年单单是上市公司的这个他在购买这个理财产品的规模大概就超过10000亿了，这是单单上市公司啊。过去确实都是一些传统金融机构来提供这些服务，但是它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传统金融机构它可能由于它这个机制的问题，它中间会有很多的中间层，对，它有很多中间层，它的运营的成本非常非常高。第二就是说可能也会追求更多的愿意去服务大的客，就是在可能大客户能说到 闲贫爱富， 可以这么说，就是大客户可能会获得非常好的服务，但小客户可能很多银行对于小的企业就相当于对个人没有什么区别。 嗯 啊，另外就是说过去的这个传统金融机构他们跟客户距离比较遥远，他没有什么互动。 嗯， 你可能去了柜台结束就走人了，然后大家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链接。我们是首先我们觉得这是非常大的市场，第二我们觉得可能这个生意还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做，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方向。 好， 嗯， 其实一谈到这个领域，大家会想到那这个公司要有很大的背景，是吧？我说的不是人啊，当然也包括人啊，人要专业，对不对？ 嗯。 此外呢，他是不是要资金很雄厚啊？你们当时创业这个公司的时候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公司经过3年多的发展，现在接近100人。 那 刚开始，刚开始肯定就是从几个人开始的。 啊， 嗯， 几个人，那有几条枪啊？就是有多少银子呀？ 哦，我们是传统，就不是传统，我们是创业公司的套路，就是一轮一轮融资的。 嗯， 然后有这个 idea 的时候就有融天使融资、嗯，然后一轮的融资。就是， 那当时最早的那些融资啊，哈， 嗯， 他们看中的是什么？是你们的专业背景，还是你们拥有的一些资源和客户呢？ 我觉得主要是团队，看专业背景， 嗯， 看我们这个团队的素质和这个创业的这个渴望的程度吧。 嗯，其实刚才你谈到就是说你们会给这些企业啊的资产做一些这个主动的管理哈，让他们的这个钱有更大的收益哈。 对， 那简单来说的话呢，这里面并不需要你们拥有太多的资金在这个里面啊，就像银行一样，它有借贷放贷，有这个资金的配置等等。 对， 那实际上更考验的是你们的专业能力。 是的， 就是怎么把客户的钱啊，放到一些产品里面，收益更高，更安全， 嗯， 对吧？ 嗯，对 对，所以对你们来说，只要足够专业、敬业 和足够值得信任， 嗯， 这个生意就可以做。 可以这么说，但是其实每一个企业从零开始做都遇到过获取客户的问题， 嗯， 对吧， 嗯， 我们在专业，我们酒巷就什么 酒香也怕巷子深， 对，我们还需要去让客户指导我们。 刚才你谈到就是说其实这一块呢银行是做的比较早的， 对， 大机构啊他们有很多的客户， 嗯， 虽然就是你说的这个服务上面好像有一些被他们忽视了啊，或者是关注的不到位， 嗯， 但毕竟人客户的钱还在他们那躺着呢， 嗯，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潜力所在。就像其实，跟个人的这个我们这个用户的行为习惯一样，过去大家也都是去的银行，对吧？ 嗯， 传统的，但现在我想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这种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不会再去银行了， 嗯， 或者是他只有一个银行的工资卡，然后。公司到了马上转到其他的一些某宝之类的， 对，就银行成了他们的一个托管机构了，或者是一个传送机构了， 对对对，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需要客户的一些观念的改变， 嗯， 然后反正我们的客户基本上一旦用了我们的产品就回不去了。 你们第一个客户是熟人介绍的还是说自己 当然都是 去拜来的， 都是亲朋好友开始，先从熟人开始。 哦，亲朋好友有开公司的， 对对对对。 啊，嗯，你跟我们说说呗，当时是怎么获取这个客户的？ 就是原来的朋友， 嗯， 然后甚至我的爱人的公司都会先肯定先支持嘛。大家其实刚开始都是先去以支持的心态， 嗯， 但是后来慢慢的觉得，哎，确实这个非常好用。就持续下来了， 嗯， 但是公司再往后走，肯定是我们需要一些规模化的获客，就是从创始人这些的资源慢慢衍生出我们这个团队化规模去作战的了，就是我们的有成体系的销售，然后去获取客户。 嗯，好，下面我们要着重谈一谈这个领域。其实作为任何一个创业公司来说的话呢，没有客户就没有未来哈。那么一开始可能大家都会想到，能想到的人，或者是一些资源啊， 是 朋友圈啊、同事、同学啊、老师啊， 嗯， 什么的。那么这个领域能热多久？就他们能产生的这种新订单，你当时感觉哈，到多长时间就后续乏力了？ 嗯，我觉得会很快，但是事实现在还有， 嗯， 就是它还有一个老客户口碑传播， 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最早的客户都是一些创业企业， 嗯 啊，我们像我们几个合伙人还继续的一直在跟这些创业公司，比如说我们上很多课都是同学啊，这种还持续有， 嗯 嗯， 但是增量增速。 增速的话，是个比较稳定的增速，对， 嗯。 然后我们现在也会再去拓展新的一些这个， 嗯， 比如说我们区域也会拓展， 好， 然后我们的团队也会拓展。 怎么拓展呢？是吧？这个人家也不认识你，或者说有个人介绍，之后就要把企业大量的钱放在你们那儿， 嗯， 是吧？然后你帮他去做管理， 嗯 嗯。 这个不瞒您说 ,2B 的这种任何的这个公司，它的这个获客都是没有那么像 2C 这种爆发式的， 嗯， 都会这经理一是老客户的转介绍啊， 嗯， 口碑，还有就是他真的也是需要去地推，或者是 地推， 嗯， 陌生拜访 ， 异地啊， 对，然后很多也是通过陌生拜访来的。 我今天早上还接了几个电话呢。说您好，那个您考虑贷款吗？我们这有一个什么什么的产品啊。我说我不考虑，我正准备咱们这期节目呢，打比方啊。啊，不考虑，那我也跟你说一下吧。哎呦妈呀，我说 不，我们这种不是那么，我们， 嗯，说说你们的推广。 通过电话这种还是成功的效率不是特别高， 嗯， 我们还会比如说我们会组织很多的创业的一些培训活动， 嗯， 比如说我们有每个月都有一些财税培训活动， 嗯， 然后都会有一些新的公司来参加，然后 财税培训，这是他们的刚需。 对对对，其实这是我刚才也说了，传统机构他们做的不太好，就是他跟客户很遥远， 嗯， 我们是想跟客户经常有互动，经常发生链接，包括我们鼓励客户之间发生链接， 嗯， 对，我们比如说有一家客户他比如说他是做 酒店的，那我就可以把他家的服务提供了我的客户，我都愿意经常让他鼓励他们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群里发广告，然后就是他们之间产生更多链接，那就对我们平台有更多粘性。那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我们会通过比如说我们举办一些培训活动，甚至我们之前还举办过游学的活动，然后来跟客户发生链接。 好，其实你这个模式呢，就是我先用一款免费的产品吸引大家过来，然后呢我再提供我后续的增值的服务。刚才你说的财税的培训是免费的吧？ 收取非常低的一个， 对 对，基本 人情费 啊，对，可以算免费，但是我们 茶水费， 对，但是我们提供非常专业的这种培训，我们跟四大一起合作，然后给创业公司做一些这个有关创业过程中跟财务啊、税务啊，包括一些股权激励、上市有关的话题。 哎，其实这个其实我们给应该说给很多的这个创业公司一启发，就是你不能够空手套白狼，你总要给人家带一些干货，能帮助到人家之后，你在这个里面再去做一些文章。 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能是一个思路吧， 是一种方法。 对、 啊、 对，我们这种增值的服务，其实一方面是为了去获取新客户，还有很多的原因是我们想更好的服务老客户。我们有一家公司，它是个国企啊，它原来只在农业银行做这个存款，或者跟它发生一些交易。那它后来用了我们之后，它持续复购了87次。87次，就是说他对我们的粘性有多高，就是我们是通过这些服务来粘住他们的。 所以这个领域呢，就是也给我们很多其他的朋友一些启发，就是大家有时候在创业园里面啊，你看我有这个项目，你有那个项目，我能不能够就像做点公益一样哈、啊、我用我的专业来为你们节省成本，那么你可以用你的专业为我来提高效率， 是， 继而我们之间可以发生更多的这种交集。 对， 也许我们共同的生意也就做大了。 对，其实是一个共赢的思路。其实我们最近还在跟另外两家也是 to B 的，就是给跟我们目标客户是很类似的，让他们提供其他的服务，我们想未来我们三家一起搞市场活动，就等于大家的客户就共享了嘛。 其实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介绍了您的这个工作经历啊，做过这个保险精算、投行、股权私募的投资等等哈。您的合伙人也是这个领域的一些。 对，他是金融，他也是金融背景，但是金融领域很广泛嘛。他原来是做二级的这个量化交易员啊，也是 在华尔街是吧？ 对对对。 好，那么就是你们的这些背景，现在来服务于客户的话，应该说有些是专业的。有没有一些是你们需要后期去补足人员的？ 有的， 单靠你们俩 是 不够吧？ 对，这对是的。刚开始我们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背景，我们可能提供某一类的资产。那随着我们的这个业务的升级，我们也需要更多的人才。我们也在传统金融机构引进了很多人才，然后现在我们的这产品也会越来越丰富。 好，那谈到这个人才啊，其实很多企业呢最关心的就是钱和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觉得你们好像对人更要重视一点啊，因为你们不是一个资金推动型的一个公司啊。说到这个招人，你有什么样的心得和体会啊？在创业公司，你们又是做这个金融领域的啊，这用人成本是怎么样子？ 我那天是听谁说一句话，然后我还转发朋友圈，我说我就说一切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我创业三年多，我也是非常的体会这句话，体会越来越深刻。昨天我还转发了一个文章，是魏哲最近的一个演讲，然后他就也是谈到了用人的问题。原来这个柳传志老先生提过，这个做企业家就三件事嘛，他说的是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然后魏哲说，根据企业的不同阶段，可能这个顺序会不一样。比如说在初创企业的时候，可能先有人，再定势，然后再去管理团队。那么可能到了企业更大的时候，你可能是先定势，决定做什么事，再去找人，然后再去管理队伍。所以我觉得这不管是哪种顺序吧，反正用人是三点钟的 赚了两点。所以我觉得人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说回到金融行业，其实大家也都可能有了解，金融其实就是最大的成本可能就是人员成本，对，然后它是非常轻资产的嘛，那就是用人的智慧来赚钱，所以我们对人员的这个人才还是非常非常重视，包括我们也培养了很多人，就我们的好多就是我们的跟着我们一起成长的小伙伴现在也是受很多机构的这个青睐。 你们那人员平均年龄是？ 现在基本上中坚力量都是90左右。 哦，平均薪酬跟传统的金融机构或者是新的互联网的这种金融机构， 我们可能比传统机构还是要低一些，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创业公司嘛。但是可能比一般的创业公司要高一些，因为金融确实你不能低的离谱，就是可能低一些，我们通过其他的激励手段，对吧，有一些期权激励，但是也是相对来说比普通的创业公司要高一些。 他们为什么愿意来呢？ 我觉得创业可能给他提供了一个更能发挥的自己才华的一个舞台吧，就比如说我们没有这么多流程，对吧，他想有什么想法只要是那个合理，或者我们都鼓励他去做，就是他很多想法能尽快落地。这也其实不光是我们的员工，包括我自己，是我原来都是在大机构，在这个国有和外资都干过，就是创业的过程中是更有成就感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些员工他们都是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吗？ 对， 都是有， 就或者是工作一两年，或者是即便没工作过，他也是金融专业背景的。但是我们公司也有一些 IT 的人员，所以不光是金融，还有 IT，包括还有一些市场啊，这就跟金融没关系了。然后这些就是还是公司所需要的，我们都还是各种人才都需要。 好，其实我们知道做金融啊，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风险的控制啊。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具体的工作，那么原来你是给公司打工是吧？为公司做好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你的责任就完成了，工作就完成了。那现在是自己创办公司和合伙人一起，包括还有那么多年轻的小伙伴们啊。那么怎么来把握自己创业的这个公司的风险呢？你们的同事们又那么年轻。 其实几个层面吧，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确实也没有特别考虑过，但是我如果是这样来回答呢，可能首先我们在选择方向的时候，我们还是跟过去的这个经验还是相关，我们觉得这个方向非常重要，就选这个创业方向的时候就比较谨慎。第二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三个合伙人有两个原来都金融背景的，所以我们对金融这个行业本身是非常有敬畏心的，然后也是不会是说非常做的野蛮和激进，然后赚快钱，我们不想这样，我们是还想把这个生意做得长久一点，所以我们还是每项决策吧，就是或者风控，我们都是做得非常谨慎。 刚才你谈到了两个词，叫野蛮和激进，是不是在这个圈子里面这样的案例会数不胜数，或者说你们在国外也工作过啊，国际上面的这样的一些案例也非常之多。 对，国外有庞氏嘛，对吧，也有庞氏骗局嘛，然后中国这两年的这些 也有易租宝嘛， 对，这个互金的这个野蛮生长也有一些非常损害广大消费者这个权益的事情。对对对，所以我们最近可能如果了解这个行业的也知道，最近国家出了一些这个资管新规规范来规范这个市场，其实我们认为还是给很多一直在做真的合规生意然后很规范的平台一些机会。 其实做金融呢，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利润越高肯定自己的成就感会越强哈，但是呢与此带来的又是风险的问题哈，和这个资金量的问题啊。你们做这行做的很久，我没做过啊，我就很想走进你们的内心世界。什么时候心里会爽但是隐隐约约不安，什么时候是最安全的那种开心和激动，什么时候会感觉自己有点失落，或者是心有余力不足。 我觉得我们其实你说我们是 纯为赚钱应该不是，我们不是想真是为赚钱来创业。如果是为赚钱，我想我跟我们创始人现在可能的这个财务回报要远远高于我们创业，对吧？创业这几年是拿了低工资，然后这个你投入的心血和你的精力是远远要高于原来在大公司打工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我们创业肯定不是为了钱，单单为了钱，可能更多的是想做一番事业，或者是我们说的更有情怀一点，我们希望帮助这些中国的这些中小企业，陪伴他们一起成长，帮助他们通过金融的一些方式来提高他们的资金使用效率，来助力他们的一些运营。 这是愿景。 对， 那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呢？ 实际操作过程我们也是以这个来指导我们的，我们绝对不是说暴利或什么，我们其实就是留我们合理的这个利润，然后把更多的利益返给客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产品会比传统金融机构会更好，我们没有这么多中间的这个层。 这个时候没有过动摇的时候吗？有过抉择很难抉择的时候？ 没有，因为我们想把这个事情做大做长久。 换句话说，你们会不会有严格的内部的这种操作流程或者是纪律？ 当然有，这个是必须有，就是作为金融的话，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就跟其他的很快可能就会进入一种庞氏啊或者怎样，就是可能会，我觉得我们是非常的谨慎和专业和严谨的。 就这个刚才所说的纪律也好，或者说你们公司的这种操作流程也好，是在公司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最早就有，因为我们都是专业的这个金融出身，我们自己原来的公司都会有一些非常严格的风控流程。 所以在大公司干过，在自己出来创业，多少还是会受到原来专业训练 的 影响，是吧？ 是的，是的。因为我的专业原来是学精算，其实保险最这个精算是最重要的这个教育，就是要谨慎。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刚才也或多或少谈到他们之前的工作哈，原来的工作对你们有哪些帮助啊？那为什么工作的还不错啊，要回国来创业？有人说呢，就是在国外工作多少还会看到一个天花板啊。那么不知道你们在那边切身的体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俞敏洪。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行为上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社会的了解，对自己的精神的丰富性的追求上，它是一种乐趣。只要坚持每天读2个小时的书，1个小时呢，实在不行半个小时，坚持1到2个月，你就会发现你是离不开书的。 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 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午后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以多云为主，能见度还可以，比较适宜交通出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13点01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在这样一个天气不错的午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人热血沸腾的创业。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子星金融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黄旭。黄旭你好。 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嗯，其实黄旭长得真挺好看的，可是大家看不到只能听。 谢谢 啊，美女创业者啊。刚才说到了你和你的这些合伙人啊，都有这个海外工作的背景是吧？ 对。 嗯，那原来呢你们也在大公司干过啊。 嗯， 我知道就是大公司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运作管理相对还是规范的。 对。 那创业公司呢又相对灵活哈。 嗯， 没有那么多的层级。 嗯， 那原来的工作经验哪些适用，哪些又不太适用了呢？ 我觉得像我在我在英国伦敦的那个金融城工作过，然后回国也是在大的公司，可能大公司给我带来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我可能见识比较多，我现在见任何人我也心里也不怵，就是因为我原来在大公司见过了很多牛逼的人，对吧？我的合作伙伴，因为我原来在国开行算是一个准主权国家主权基金，我可能见了很多的甚至 很牛的人。我还是要调整一下用词啊，这个我还得要提醒一下你。 不好意思。然后可能眼界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也知道了一些，了解了大公司这些内部的管理，包括一些它的风控、内控的流程，这些都是为我们现在创业可能提供了一些好处吧。然后包括我们原来积累的一些资源也会帮助到我们现在创业。嗯，那当然创业跟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在打工的时候不用担心任何的这个柴米油盐，就比如说一个家庭柴米油盐这种这个生活的压力。然后但是作为创业者，我可能随时都有这种方面经营的压力，我随时可能要关注我们这个月的收入如何，对吧？那我的现金流能维持多长时间，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心态的转变。另外就是可能创业作为一个 leader， 我因为我原来在大公司，我也没有说当这个一把手、二把手这种角色。但是我现在这种作为创业者这种角色，我可能更多要有担当精神，然后也有这种更高的格局，然后可能我才能更吸引更多的人才跟我们一起。 嗯，原来大公司对于人才的管理，或者说对于业务的这种要求，能不能够复制平行到现在的公司里面？ 有些是可以的。 比如说？ 就比如说我们那原来那些风控的一些方法和我们的那些，甚至我们现在出的一些风控的一些流程和文档，都是参考原来我们工作， 都是参考过来。 对对对对，这些是可以参考到的。 嗯，那他们的这个程序很复杂，时间会不会很长？而你们现在 我们会简化这个层级，对，我们是就是做法我们可以参考，但是我们的那些沟通的机制会更顺畅，或者我们决策会很快。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问题，我马上就讨论就出结论了。 原来呢？ 那原来可能还会层层的汇报，对吧？可能在国企还要写签报，还要一波，可能一个东西机会出来，你完成这些流程可能就过去了。但是在创业公司不存在。 所以说效率会提高。 对，效率会很高，可能。创业公司你干一年相当于你在大公司干三年。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保守的说法。 那会老三年吗？ 不会啊。我感觉我创业之后心态会更年轻了。 好，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把握风险的问题，因为你们现在客户呢也是一些中小企业，对不对？ 对。 那客户也会提出各种各样外行或者是不切实际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对于收益的要求。 对。是的，我们是这样的，其实确实是有些客户因为跟我们时间长，他觉得非常非常信任你了，他就开始说，哎，能不能给我们提供更高的啊，我想更高的收益。但是我们一般都会说，就是我们认为在一定阶段之前的企业还是本金，就是这个安全这个你的这个最资金的管理安全是第一位的，我们就不建议他去追求更高的收益。 那不建议他就找别家了，别家说可以。 那可以，我觉得我们会把这个原理说清楚。对，一般不会，他们还是没有，就是，企业这个为企业服务的一个特别，我觉得可能初期是非常非常累的，但是，你做到一定规模之后，他的转换成本很高，他也不愿意转换，他就认可你的话，他就一直在跟着你走。 你看这里面又有商业机会了。就是企业内部工作人员不想转换了，然后呢，让企业某种效率啊，得到一些受到一些影响。 也不，其实不是，我觉得我们自己我们在看我们商业模式成立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企业跟我们的时间长短。对，我们就是复购，就它一直在复购。 这可以用事实说话啊。 对，很多企业，都是从很小规模来在我们这里管理资金，现在成长了很大。 好，那我现在临时给你提个问题，企业换老板了，换老板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哦，供应商、合作伙伴，我看看是不是我熟的，还是前任熟的，算了吧，换一家。打个比方啊。 对，会有这种，但是我们还是会尽量的去，然后与我们专业的服务和产品来赢得他们。其实我们不怕换老板，老板其实都还是希望公司好，对吧？我们不是很害怕换老板。 那你们害怕换什么？我觉得后面好像有一句在等着。 也不是啦，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这家企业他真心为了这个公司好的话，他还是会选择更好的产品，对吧？因为这个还是资金对每个公司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们也不会比较谨慎，会选择起码先以安全为前提来选择更好的产品。 从你们创立到现在，公司有过危机的时候吗？或者是你们有过重大的调整的时候吗？ 其实我们的调整一直都有，但是我们作为创业公司，其实很多时候你最初想做的事和你后来想的事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也在 最初想的和完全想后面的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对，我们其实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是想做对个人的这个理财的产品的，但是我们做了大概大半年之后，我们就调整方向做对企业了。 对个人是。不是 P2P 那种吧？ 不是，也是就是， 也是帮他理财。 对，我们是一种那个资管产品。 资管。 对。 好，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那时候创业是15年初，就是整个这个行业当时比较混乱，我们觉得 就是竞争非常激烈，首先啊，然后这个获客成本也非常非常高，然后个人的消费者跟企业消费者区别，就个人消费者他没太多的这个不是说忠诚度，就是他可能会选谁哪家可能收益高，他对风险的意识没有那么强，他就会追求高收益，所以可能哪家收益高他就去哪家了，但企业相对来说更理性一点，所以我们也是看了当时企业这个个人理财市场已经非常饱和，但是企业这个市场还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供应商的情况下，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是个机会。 15年正好发生股灾，那个时候对你们的业务有冲击吗？ 没有。 嗯， 我们那跟那个产品不一样嘛。 个人的获客成本比较高一些，再加上就是教育他比较难一些， 就是他个人会没有企业那么理性嘛，所以他会追，基本上很多会追求。 如果你们不转型，当时公司还能持续下去吗？ 我觉得可能也可以，但是就是没有现在好吧，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领域可能还是相对有一些知名度，那当时可能据说现在互金有几千家，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很不知名的一个小平台。 就是说还能够存活，就你还有这个信心，但是不如现在好。是得益于你们从 2C 转到了 2B。 对， 那其实不管是金融服务领域还是其他的领域，我们都能看到最近这些年啊，从原来的这种模式创新啊，针对于消费者，然后呢逐渐的哈，大浪淘沙之后，很多企业也开始一开始就立足于面向于企业客户，或者是在做的过程当中转向了企业客户，这是这几年其实还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哈。 对 对，就是企业客户的获客成本，获客时间稍微高一点， 对 啊，总量高一点， 对， 相对来说呢稳定一些。 确实是比较累，就是做企业的尤其是初期是非常辛苦和累，然后它因为你转化它的难度远远要高于那个个人嘛，而且它的这个成长性也没有像个人那么有爆发式，所以但是做到一定规模是有壁垒的，就因为它难所以它有壁垒， 对，它也会给你带来比较稳健的这个收益， 对对对对 对 吧， 对， 刚才你说比较累啊，是哪种累法啊？ 就是他，你每家客户可能都是要去当面去面访啊，包括现在到现在为止，我们公司大的那个单子我都要亲自去谈。 不像 2C 的发个公众号10万加，然后就有很多客户就上门来了哈。 对，是的， 是，下面我们来谈谈职业天花板的问题啊。你们都在创业，原来呢在这个大机构做过，你的合伙人也在华尔街工作了很长时间啊，在那边工作，要遇到什么样的职业天花板呢？你跟我们讲讲。 华尔街我不太了解，因为我原来是在英国伦敦的这个金融城嘛。我觉得可能，在欧洲它的那个社会整个的文化还更保守一点。我非常清楚的，当时看到我们公司的合伙人全部都是脸色的肤色都是白色，我觉得可能肯定就是我的职业是受限的。然后我感觉我们过去那些华人在我们公司可能最高级别也做到经理级别啊。 经理大概是一个什么 层级？中层。对，可能离合伙人还有两级吧，就很清楚我可能未来的十年会是什么样。 那位做的经理的同事多大年纪了？ 也年龄蛮大了 啊。 就是 只是在金融圈是这样吗？还是说 我觉得可能反正在欧洲可能是这样吧，可能在美国会好一些，因为我也很多朋友，包括我们朋友他是美国回来的嘛，但是可能华人在美国它也是更多的偏重于技术类的工种，那作为管理岗可能也少，这可能跟我们的受教育的这个有关系。你看像在美国它印度人反而是现在很多大公司的这个管理层都是印度人，但好像华人蛮少的。 所以你是在那个时候就想到自己的职业生涯要重新规划一下了吗？ 我其实不是我那时候是决定要回国，我肯定要回国。然后那个创业其实跟那个职业天花板没关系，创业是真的想做个事业。 那回国还是当时只是想到国内来寻找工作机会？ 对，我就觉得在国外肯定有天花板了，我能看清楚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样子，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所以我就 你想过当合伙人的生活？ 不，我可能对事业上还有更有一些 还有追求一些、 啊、对对对。 那如果在那边继续工作的话，生活 那 体面哈、啊， 就是中产、 这个、稳定 中产 也还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中产生，然后肯定也很顺利拿到那身份啊，会比较安逸。 但这不是你的个性是吧？ 嗯， 那你这种性格会受谁的影响一点呢？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天生就这样的？ 对，就是从小就这种，因为独生子女嘛，可能家里会给你的女孩子当男孩养。我觉得可能各方面的因素吧，跟个性都有关系。 所以物以类聚，就刚才一开始在节目里你所谈到的，你认识的那么多的女创业者闺蜜，她们跟你有共同点吗？ 差不多，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不光是就是创业者，我觉得在这个女性越来越独立，对吧？就在大公司，她可能高层女性也越来越多。就是可能是都比较独立，然后没有有点雌雄同体，有不把自己当完全当女生看。然后可能到了一定的阶段，也没有那么多也没有不会有很玻璃心。 其实我们曾经在节目里说过一本书叫《向前一步》啊， 对， 这是那个 非常有名的 脸书的这个一个高管 桑德伯格 啊，他写的，他其实写到就是女性在美国啊，要想上升一步啊，向前一步，职业上面其实也遇到很多隐形的或者是自己内心所受制的一些设置的一些限制。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内心的限制。 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啊去吃饭，好像是他发现他们的女同事都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坐在一桌。然后呢，那个高管和男同事都坐在一桌。他就问那些女士说：“你们怎么不去啊？”我们为什么要去呢？我就是很自然的就把自己隔离开来了，跟那些高管们。 对，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心理上的原因，更多是 心理上的原因。 对，其实，也有研究表明女性在情商智商完全不亚于男性，甚至某些方面在情商方面还优于男性，但可能受限的还是她自己的心理。 曾经在3月8号啊国际妇女节那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女创业者，然后你是之后的第二位女创业者，总体数量还是少于男创业者， 会越来越多的 会越来越多。你看出来了吗？后面还有哈。那么当时我就问到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创业啊？他也在一些大公司工作过，他生了二胎之后，他才觉得我现在有这个时间和心情出来创业了。他以前也一直在想这个事儿，但是呢他觉得有些阶段性的工作阶段性的完成等等。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对于这个女士创业有什么样的建议没有啊？他说呢，反正就是你想好了，规划好了，如果心里还有这个想法，那就向前一步吧，大概这个意思啊。你对于这个女性创业还是打工有哪些建议？ 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吧。其实创业的生活和在大公司打工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在大的公司，你给的生活更稳定嘛，你未来更确定。但创业其实就是等于是你要更多的勇气，你去面对更多不确定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跟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跟如果你是个很勇敢的人，你愿意去面对这些不确定，我觉得可以去创业。对，但是有些人他就不是这样，他对他很恐惧这些不确定性，那就可能不适合，还是看适不适合。 就是我们人焦虑往往是对于未知的不能够把握它的这种恐惧。但是你刚才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对于未知心里没那么多的抵触， 对， 焦虑，你就可以去尝试。 还有就是说，你真的能你想做一件事，是你擅长的，其实是你喜欢的， 这是选领域的事儿。 对，你还能在这个事还是有发展前景的。对，我觉得不是，绝对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 就是还是要找一个跟自己的专业啊、工作经历啊， 对，我觉得， 而 且有 自己喜欢， 现在越来越多人说这个选择比努力重要嘛，对，可能你选这个方向也非常重要。 嗯，好，我知道你们经常也会参加各种各样的创业活动哈、啊 嗯， 创业分享，也会听到很多人的故事哈、啊， 嗯， 啊，今天节目快结束了哈、啊，最后你跟我们说说，这个你们参加活动的多还是自己在公司里多？有些创业者就经常跑会了。 我没有，但是我会，抽出一些时间跟一些创业小伙伴们交流，这是肯定的。嗯，比如说我下周末就会跟我们原来联想之星的同学一起去上海，我们找一个地方，大家去学习一个非常有名的管理工具叫战略地图，我们一起去过一个周末，然后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你是第几期啊？ 第八期啊，你很熟。 我还是要做一些调查和研究的嘛。那么你认为在这么多的交流和这个活动当中，哪些故事给你非常大的影响？我们说的是故事案例啊，不是他们的理念愿景上。 案例的话，其实说句老实话，我们平时跟我交流最多的都是跟我们发展差不多的，就是大家其实、更多的没有说什么什么大的故事，可能更多的是大家交流日常中我们遇到的问题。其实做企业，到一定可能差不多阶段，大家面临的问题都是差不多的。 嗯，比如说 就是人用人的问题， 嗯， 对吧？怎么去管理团队的问题，怎么组织架构的问题。 嗯， 你看我们要讨论怎么去定战略的问题， 嗯、 定可能你到公司三四年，你开始要去形成你公司的文化了吧？ 嗯， 然后去这个愿景、价值观这些要开始去梳理了。 嗯， 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去日常会交流这些东西，嗯。具体的这个故事还没有。 那交流这些东西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就会这样彼此交流各自的做法， 嗯， 给彼此提建议， 嗯，就是就像互相挑刺儿一样。 也不是互相挑刺，就是说比如说遇到一个比如我们上次我们开了一个小司董会， 嗯， 是对于这个用人的一个话题， 嗯， 我们都会分享各自的一些想法和做法， 嗯， 然后去听听别人都怎么做，我们也会、 嗯、 也会一些思考，对吧？嗯、也会 有对你有启发的一些设计。 我觉得时时刻，我每次跟我们这些那个朋友一起聊，嗯、就创业同业，都会有启发、 嗯， 都会能学习，都是在大家互相学习。 嗯，就谈到用人这个问题吧。 嗯 嗯，你们招过不合适的人吗？ 当然，当然有。嗯、对，然后 深表遗憾和后悔吧。 也没有，我觉得这都是经验，可能会、 嗯、你想得挺开， 这创业不想得开那不行啊、 嗯。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就是可能跟我们的发展或是不太适合。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坏啊，就是可能不太适合。 能力，还是说工作态度，还是说处事的人际关系？ 我觉得就是可能他的这种各种的素质，或者是不太适合我们这个创业这个阶段。嗯，也许会更往后的时候有可能是跟我们是合拍的，但这个阶段可能不适合。 嗯，现在在你们这样的阶段，你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 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有创业精神的人。 你怎么理解创业精神？就是加班奉献，然后全心、 嗯、 all in 投入。 我觉得敢于遇到问题的时候顶上去。 哦，遇到问题顶上去， 就是说有，比如说一这个，就是他不是，他真的是要有一种 leader 的精神， 嗯， 就是我刚才说要有格局，对吧？要有这种，就是也有奉献精神。 比如说他在大公司和在创业公司，同样的一个问题，可能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表现呢？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嗯、我们管理一个资金，我们现在需要我们管理人要跟投。 哦。 对，我需要你自己把自己的钱也放进去。 嗯，这是你们公司定的制度吗？ 哦、对， 嗯， 对，然后就是让你这种，那可能你大公司就不需要这种了。我为了就是说， 凭什么呀？你没给我那么多的收益，我为什么要把工资放里面呀？ 不，我们不是光就是在创业公司，他的、这个、 我说大公司 啊、哦，对对，大公司，对我们这种就是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就是真的是跟我们一起来创业，一起来战斗，并肩战斗的人。嗯， 经常啊、我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做销售你得信你才能做好， 是 吧？你得买，你得用，全身心的投入你才会做得好。如果你自个儿都不信，什么玩意儿啊？然后再我给你推荐一个很好的产品，做不好好销售，